希望呢個叫做 Safe School 成功到咧，呢、這個 Prince George 會變機咯。我覺得呢樣嘢好不可接，好不好接受嘅啫，黐線嘅真係。 喂，加拿大仲勁過 Safe School， 知唔知？ 咪啊 ，postman 啲乜男男啊、男女啊、女女啊， 加拿大系劲到咧，如果个细路想变性，家长系唔可以反对 嘅。系，如果咪就要拉佢啊嘛。 系啊，咪拉走个细路啊，可以。 拉走个细路，同埋个家长要受。 custody 个细路啊， 要刑责啊嘛，受。 系啊。 黐线嘅啫，总之就真系。 Queensland 而家就话，如果有之后就会搞 safe school 咯，系啊，已经预咗啲钱啦，即系已经咁捻穷，仲咁得闲搞呢啲垃圾，我都唔明点解。 咁系即系捉呢个叫做 Queensland 嘅人好运啦，系啦，咁啊，嗱呢个 topic 咧， 唔系我啲家长唔知嘅，佢哋用得冇乜嘢嘅。 唔系家长觉得几好添，觉得个细路仔有得选择添。 anti bully 喎，可以系啊， 系啊，好正噶，即系你搽唇膏，我笑你，我可以告你啊，真系做咩啫？真系 你着裙都系告啦，你佢着裙你笑佢告啊？ 咩？即系譬如着裙咧，着苏格兰色咧，即系入边唔着嘢，勾揈揈咁样，你笑佢，可能佢都可以告你。 系啊， 咁啊，即系嗱呢单咧讲到呢度啦，咁啊第二单就即系讲话呢个咩？呢个叫窃听风云，即系呢个叫做澳洲嘅情报局。咁啊，阿简洛夫可唔可以？简洛夫有冇睇呢单嘢？ 我冇乜啊，你咪讲紧阿 Sam 嗰单啊？ 冇错啦。咁啊，嗱事源就系咧，即系呢个叫做喂阿猫，即系点解咧？阿 Mr. Bean 啊，即系我哋之前讲话。这个叫做工党 澳洲 Mr. Bean 是啦，工党的议员呢Sam Dastari 是就是总之现在就是被这个叫做传媒啦就揭发，即是他是亲自去拜访这个姓王的大陆佬的，即是在 Mossman 的大宅啦，同埋现在有传 Bill Shorten 都有去的。那即是阿猫真的可不可以解释 一下，我看过呢个新闻呢，或者姓传呢，其实呢这件事呢生喺 Sam 咧，呢個 Mr. Bean 係俾人擺上台嘅。其實咧就係 Bill Shorten 咧就想借佢幫 Lima 收錢， 係啊， 即係叫佢代收。呢條友就按周周 做何志平，你有乜做何志平？ 系啦，呢条按周周，你有乜理由？你有乜明知人哋偷听，点会喺个电话度同佢讲？我、哦、有人偷听，我哋出去倾，系咪白卵事？你 都举翻埋， 啲人偷听。喂，佢有冇睇嗰啲间谍片，好似 Bond 嗰啲咁？即系你如果明知人偷听都话，我哋出一出去先食支烟咁啊嘛，大佬，你点会同人哋讲话有人偷听咁卵白痴？ 你偷听咪打个眼色咪得咯？ 但系佢电话度，佢电话度你可以话，我出去食支烟，一齐出去食支烟咁咪得啦， 系啊。 但系出去食啲雪卡唔得啊，出去。 咁啊， 蠢嘅点解？佢真系戆捻鸠啊！呢样嘢大捻死，我觉得佢系。 我而家好多好多咩喎，即系要搣佢下台，好多舆论压力。佢可能会Labour会牺牲佢噶，会唔会咧？ 所以 Bill Shorten 咪醒目咯，搵呢条戆洲仔咩？你明唔明啊 ？Bill Shorten 自己唔收钱，搵呢个傻仔收钱。系啊， 咁收 Bill Shorten 都狗啊，真系。 咁就即系嗱，咁即系嗱，呢只嘢就去咗个大宅嗰度。 佢好似傻强咯，咪有啲似傻强啊？ 系啊。 你有睇佢无间道嘅锁强系？ 有啊，咁其实呢、這个即系总之系即系其实呢即系点解佢俾人偷听咧？就因为呢、這个叫呢、這个 Chinese Tycoon 啊，系啦，咁就即系其实系佢系 ASIO 嘅一个叫摆咗喺 warning list 嘅人嘅，呢、這个人叫黄，即系黄相模啦，好似叫黄向物啊，系啊，咁就即系总之系总之就系Sam 就去咗佢度啦，俾人偷听啦，咁啊，即系而家阿 Bill Shorten 就决定牺牲佢啦。咁即系，但系即系其实与此同时咧，你爆呢单嘢出嚟咧 ，Bill Shorten 咧，佢都系即系猛叫阿 Malcolm Turnbull 圣诞前落台。咁你阿猫姐，你觉得点？ 好睇喎，会唔会互督啊？而家嗱呢边Labour 又督阿 Sam， 跟住 Labour 条友唔忿气又督翻阿 Turnbull， 咪好睇咯。 嗯， 我快督 啊！想转移视线啫，想转移视线啊，即系减低个对 Labour 嗰压力啫。 咪就系， 咪会唔会两边互督咧？变成你觉得？ 督紧啦，已经督紧啦。 你 Turnbull 肯定大把俾人督灰啦，系咪啊？佢咁多丑事。 咁 未养出嚟 啫。系咯 ，Turnbull 咪老咗嚟啊？ 唔系，不过你笃咁多冇用啊！啲选民到一选嗰时候又唔记得呢啲嘢啊，点？ 系、不过澳洲啲选民都系白痴嘅，多数都系睇大台咁啊，都系无线。 喂，呢啲系噶，好大，呢啲系好大，呢啲好大镬嘢嚟噶，大佬。其实系嘛，即系，其实你选一个议员，选一个啊，或者选一个 leader 去，屌大佬你，原来你背后系有外国势力操纵喎。原来为自己利益嘅，点解唔系为澳洲利益嘅扑街噶嘛？ 两党嗰个都系 为自己利益噶啦，你边个为？ 唔系呢度系有，唔系即系唔系话系有，而家有事实摆埋出嚟啊嘛，大佬。咁你选，但系即系我就好怀疑，到下次选举呢啲有冇，即系呢啲咁嘅事有冇对佢个选票有冇影响？我好怀疑。 我觉得 唔会啊，我觉得 啲友仔会唔记得咯。你又唔系 啲友仔会唔记得噶？你谂下，班 Joyce 咁扑街啊，啲人都唔记得啦，系咪先？ 系啦，一个双重国籍嘅，屌俾人 DQ 咗嘅，一又可以选翻去嘅，大佬嗰啲选民咧咩选民嚟噶？屌，即系你哋低端人口嚟都系。 港珠唔系澳珠多冇计啊。 咁啊，即系呢个叫做 澳洲注定扑街嘅啫，我觉得。 唔系，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啊 ，Turnbull 咧，圣诞咧，即系反而系比阿 Bill Shorten 救佢一命咯，咁铺系，因为即系你，因为澳洲唔系好同美国啊，你知美国咧冷战嗰阵咧，就即系譬如你俾人屈你系通俄，咁你就死得噶啦，人头落地噶啦，即系虽然而家即系 Donald Trump 嗰度，即系话嗰班友仔选举嗰阵咧。就通俄咁都冇乜嘢咁样，但系即系好多你讲紧，譬如你话美国啲村民啊，一讲通俄啊就屌鬼咁声噶啦。但系澳洲就系冇呢啲咁嘅嘢，而即系而佢觉得即系通中系冇乜所谓咁样咯，系啦。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咁啊，即系系啊，我就总之我就觉得佢圣诞就唔会落台嘅。咁啊，讲通中啦，咁啊，而家咩？而家就即系之前啦，我哋讲过啦，话即系呢个叫做这个叫印度佬啊，阿 Danny 啊，喺 Queensland 北部嗰个 mining project 啦，又开煤矿咧，咁就即系本地啲银行唔肯借钱俾佢哋啊嘛，跟住之后后屘佢哋就不如市桥啦，咁就即系引入呢个强国投资者啊。而即係透過呢個叫做強國銀行借錢俾佢哋搞呢個 project 咁樣啦，咁就即係突然之間就即係建行啊，即係 CCB 啦，同埋呢個工商銀行啊 ，ICBC 就喺呢個 weekend 就拒絕借錢俾佢哋喎。咁同時間咧，即係其實都幾得意嘅，即係海航就決定要。即系好多要抹，即系海航啊、平保啊嗰啲咁嘅嘢，就决定要即系卖咗喺海外嘅投资咁啦。咁其实头先我哋咪后都讲过，咁其实你哋觉得呢啲嘢会唔会有一样嘅关系咧？因为都好奇怪，即系好多时系出去卖咁样噶嘛，嚟而家突然间收水咁，系咯。阿贾洛夫可唔可以讲下？ 我少揾得知道就冇乜即系澳洲嘅传闻就冇乜讲话，即系个。分析呢个背后有啲咩原因性啊？咁我就我所知阿丹尼个 project 咧，同一间中国嗰啲，我唔记得个英文名啦。China 唔知乜 machinery 乜鬼公司 咁样。我哋上集讲过嘅香港上市嘅嗰间嘢，系啦。 咁咧就 中国机械系啦，中国机械 系啦。咁即系原本咧，即系你。如果同呢度即係呢度政府唔收到大事，或者有啲話冇銀行借錢俾佢咧，佢揾中國銀行咧，其實個成即係個成功率應該好高嘅，係咪先？理論上，因為你嗰啲煤礦啊，呢啲戰略嘅嘢，佢唔知含口水流啦，而且阿丹尼係最大嘅煤礦 project 嚟噶嘛。咁樣就係、是、即係原本諗住應該冇問題嘅，但係。而家系建行，即系建行都唔肯借钱咧。我揾唔到咩原因啦。我唯一怀疑就系会唔会系根本即系背后呢间中国公司咧，其实都有问题咯。即系变咗大陆系会系严打呢啲咁样嘅，系啊，收紧呢啲咁样嘅嘢，即系怀疑可能其实系一个走资嘅渠道啊，成咯。

Kevin Rudd 咧就讲嗰啲咩咧？咁佢就即系今日就接受报纸访问啦，咁就摆明系线稿啦，因为佢出回忆录啊嘛。咁佢本回忆录咧就叫 Not for the faint-hearted 嘅。咁佢以下讲嘅嘢咧，亦都系我都觉得系 Not for faint-hearted。咁佢就讲澳洲就唔可以睇，即系唔可以倒向啊美国啊或者中国是但一方嘅。因为即系美国喺呢个军事上咧，对保护澳洲咧就非常之重要啦。但系咧，中国咧亦都系澳洲嘅财神，所以觉得咧，即系咧，如果有人咧提出咧要倒向是但一方咧，系一个好不成熟嘅讲法。咁你点睇？头先我哋咪后好多嘢讲，即系 咁佢都讲，佢我觉得佢都讲法就好唔成熟。佢即系。即系话澳洲即系要做墙头草啦， 要买两边， 唔系当然系。其实澳洲最有利嘅就系话摆下就话，但系问题有啲情况咧，唔系你要话你唔拣啊，某啲情况你要拣噶嘛，你明唔明啊？ 嗯哼， 即系南海有事，你澳洲嗱嗱声派啲军舰去啊，去同美国做下威咁样，咁你中国睇到你咁样，喂，点同你 friend 啊？系嘛？咁如果你唔派，咁美国睇到你，喂，顶你快，你有事你揾我咁样啊？咁啊唔得噶咁样。有啲即系你可以即系某啲情况唔影响好，即系唔系好大嘅时候咧，你可以喺经济上就政治上咁啊骑下，即系呃下饭食就还可以。但系而家个世界局势，我觉得迟早有一日会摊牌咯。你。是啦，你其实你唔做得好耐咋，你吓 系噶，我都系咁谂，因为即系你北韩啊，唔知几时爆，咁大陆咧，而家咧你都知道，即系你所谓嘅民主斗士啊，昂山素姬啊，都要去大陆嗰度即系参见啊习近平啊，又讲话即系又掰佢啲咩不输出啊嗰啲咁嘅卡嘢咁啦，系啦，咁即系。 我觉得 Kelvin 乜讲嘅嘢系即系唔系佢错，佢系啱嘅，但系佢系唔应该讲出嚟噶嘛，讲出嚟戆居噶嘛， 讲埋啲商业秘密出嚟， 唔系商业秘密，你即系你唔系全世界都咁做噶啦，唔系即系你甚至美国都系噶啦，喺中俄之间你都系摆下摆下噶啦，全世界都系为利益嘅啫嘛，但系你美国。呢个特朗普唔会，即系或者佢美国啲政界人唔会咁出嚟咁讲。啊，美国唔应该去咩个，即系应该又要亲阿中，又要亲阿我咁样啊，即系唔会咁讲出嚟噶嘛。 阿 Trump 梗系做，系啦，可以做出嚟， 可以讲， 系啦， 可以讲。 因为你一讲出嚟咧，就惹人口实啦，系啦， 系啦，即系话你冇原则，冇成咯，你呢个系嘛？ 即系咁班仔都系咁一黐两边黐，不过人哋唔讲到出口咧。 全部都全世界嘅都系咁噶啦，即系会即系你以前啊，即系联中抗苏咁样啊，嗰时 乱外或者乱外用共系啦，系啊， 你都系你都系喺当审即系审度当时嘅形势而做一啲最有利自己嘅决定啊嘛，但系你啲系可以讲唔可以做噶嘛。唔系可以做，唔可以 讲，应该系嗱呢单嘢咧，其实咧，好似咧，我琴日发生嗰单嘢咁样，咁你知我琴日去咗呢个叫做香港保卫战纪念仪式啦，咁香港保卫战嘅纪念仪式咧，就系每年就由加拿大领事馆所主办嘅，咁就喺柴湾嘅西湾国殇纪念坟场度举行，咁其实同场出席咧有美国领事啦、澳洲领事啦、英国领事啦，同埋印度领事咁样嘅。咁即系其实咧，嗰琴日咧嘅主礼嘉宾咧就系、是、即系我住嘅多伦多啦，多伦多就系属于呢个叫安省啦。咁安省咧就系、是、呢个叫即系、就是、一个左交豆腐婆做省长，再加埋加拿大领事咁样嘅，系啦。咁就我真系好同佢好开心合照，但系俾人屌到扑街咯。咁大佬啊，即系咁政治系咁样噶啦，我唔会真系屌到你扑街咁样噶嘛，系咪先？真系。真 系， 唉，咁啊， 唔系阿 Kevin 讲呢啲，即系其实你可如果你系你话唔应该靠美国或者靠中国，应该有独立嘅政策系啱嘅，但系问题你澳洲系未到你咁嘅班次啊嘛，你强大到可以自己有个 policy 嘅咪可以咯， 系啊， 你澳洲唔系啊，点解澳洲大佬你澳洲永远都系要跟个大佬搵食噶嘛， 系啊。 因为你自己基本你系冇实力，咁你冇实力就要黐噶啦，你有实力就 咁你咪唔可以话即系咁话要自己乜你讲嘅多余啦。 所以就即系呢条友都呢条友都呢条友都唔知点噶啦。咁啊，下一个 topic 啦，下一个 topic 就 Origin 啦，即系呢个差唔多系成70几80年嘅澳洲手袋银包 accessories 嘅牌子啦。就進入呢個叫做voluntary administration 啦，咁就即係亦都正式由呢個德勤啦Deloitte 開始接管咁樣啦。咁就即係我哋其實節目都成日講㗎啦，就即係講話澳洲，即係而家就澳洲就即係個零售業係好得意嘅，即係佢 top shop 啊嗰啲就做唔住啦，但係即係亦都係有好多。亦都有好多牌子入嚟係好成功嘅，即係例如Uniqlo 啊、Zara 啊諸如此類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呢個 Origin。 唔係澳洲人，你發覺好奇怪嘅，即係佢哋咧唔係好 buy 本地嘅牌子，好多都真係買外邊啲牌子嘅。 嗯，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呢樣嘢？ 即係你睇到啲年青人買啲嘢咧，你睇下好 buy。穿啲衫咧，譬如買A&F 啊 ，Nike 啊 ，A&F 都有多好多嘅，跟住 Susties 啊，著嗰啲係 Adidas 啊，即係好多外來牌子。反而澳洲本地嘅牌子好少支持。就算你話嗰啲女士衫好多著 Zara 啊，買 H 係好多買好多女人買 H&M 啊，好興 H&M， 周圍都 H&M， 即係佢哋。会话你睇到好多澳洲啲牌之前，好多人摩唱都耷晒啦，而家整翻卖肥婆衫嗰啲 work 咯， 即系其实 Katie 啊 ，City Chicks 嗰啲咯，系啊。 今年咧就咩执咗咧？有 Topshop 啦 ，Pumpkin Patch 啦， Pumpkin Patch 原价嚟讲唔系澳洲嘅 ，Love 系咯 ，Lover 啦 ，Marks 啦 ，David Lawrence 啦 ，Seduce 啦 ，Laura Ashley 啦。George Groot 啦 ，Kit and Ace 同埋 喂 ，Seduce 呢个 case 好搞笑啊！其实佢唔系执咗噶，抹面嘅股东。 OK， 系啊，佢而家开咗另一个牌子，我唔记得叫咩名。总之 ，Seduce 而家变咗第二个牌子啊。 嗯哼， 系啊，又可以唔使找数啦。你睇下，好似快 Pie Face 咁啊 ，Pie Face 其实根本嗰条友唔系冇钱，系佢唔想找数，咪喺度清盘咯。 所以接嗰间公司佢算啦。 是好像 Donald Trump 咁咯 ，Donald Trump 唔想找數，咪接 Q 咗佢再開個咯。 係咯，咁就即係呢個 Origin 就即係叫做今年原來蝕咗成14.3 million 啦，咁就即係啲第三代都冇乜，即係冇乜意欲走去經營咁咯。咁其實即係嗱，其實而家咧啲 article 咧都會話即係 Origin 就。俾好多即系你头先都讲啦，即系好多澳洲嘅叫做即系后生嗰啲都唔会特别想走去买本地牌子咯，咁佢会走去买咩咧 ？Origin 嘅competitor 走去买 Coach 啦，系咪先？即系 系啊，好多人买 Coach 啊， 系咯，同埋就宁愿走去买 Michael Kors 嗰啲咁样咯，系啦， 系啊 ，Michael Kors 而家好多强个人用，所以我都唔买， 或者咩咯 ，Kate Spade 咯。即係多數都係呢三個牌子咁樣，咁就即係其實呢個叫做其實呢一個價錢咧就叫 Afflux 嘅，即係呢個叫做 Affluent Luxury 嘅，即係挨近嗰啲，但又唔係真係 Luxury 咁樣。咁就即係 Origin 其實阿貓即係你係女士啦，咁就你係咪都覺得咧？即係咧，其實咧，如果要俾咁嘅價錢咧，我冇需要買你。 嗯，同埋 Origin 咧，越出啲款越好似假嘢咁咯，佢成日抄 Gucci 咯， 系成日啲 monogram 嗰啲咯， 系啊，佢成日抄 Gucci， 成日佢出到后期同啲 Coach 嗰啲又好鬼似嘅个样，但系佢啲料硬系又唔够人哋嗰啲好喎，即系佢出啲款好逼，唔知点解咧，澳洲佬出啲嘢梗系咧大大旧有笨咁样，好鬼重噶佢啲袋，我买过， 好土噶嘛，同埋。 是啊，即是你 coach 人哋系好精致嘅咁样噶嘛，整到 Origin 唔系嘅，大大旧噶嘛，全部都。 咁啊，即系其实即系嗱呢啲咁嘅澳洲牌子会，即系呢个逐一执咁样啦。咁你就即系你觉得嚟紧而家 Amazon 咪入咗嚟，咁 其他你覺得就算呢？ 喂，我想睇下 Harvey Norman 幾時買盤喎、啊？老實講，會唔會俾 Amazon 你快啲賣俾佢好啊？ 咁啊，佢有咁上咁多 location 啊嘛，係咪先？ 係咯，喂 Amazon 一嚟咧 ，Harvey Norman， 喂，大佬 Jerry Harvey 都咁上年紀啦，係咪啊？ 係啊，我哋成日講話 Harvey Norman 會賣盤嘅咧 ，some point 一即係一夜咁求其連埋 real estate 咁賣咗佢算。 咪咯，会唔会 Amazon 食呢 ？Amazon 有咁嘅实力啊嘛，你其他澳洲本地其他啲零售冇咁嘅实力啊嘛。 咁、 嗯、你谂下有边个会买嗱？一系 JB 嗰条友 ，JB 买咗 Good Guy 算来 ，JB 买 Good Guy 想买一段时间啦。 系咯，跟住仲有边个有实力啲啊？都冇乜边个零售买得起佢啦，系咪先？ 大陆佬， 我估 Amazon 买佢好有机会。 大陆， 即系 run 啊嘛，大陆。大陆你俾大陆买，俾美的买咗佢啊，俾嗰啲国美买咗啊，佢唔识 run 啊嘛，大佬。但 Amazon 有嗰个流程可以 run 啊嘛。 你俾新加坡佬啊买咗都唔识 run 啦、啊，系咪先？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有机会，有机会买。 咁啊，嗱，即系呢啲而家又讲紧呢个叫澳洲，基本上就即系佢本地所出品嘅呢啲叫做即系。衫嘅嘢，即系啲咁嘅成衣啊，啲咁嘅饰物啊，啲咁嘅所谓即系叫潮少少嘅嘢，就由于系即系佢同啲外国牌子比就不甚吸引啦、啊，咁所以就失去竞争力啦、啊，同埋啲本地嗰啲人都冇乜兴趣再去买啦、啊。咁就即系嗱呢一单新闻咧，都系要讲一讲嘅。咁就即系讲紧系 ACCC 啦，即系我哋澳洲嘅竞争局啦。咁就即系就 investigate 啊 Facebook 同埋 Google 啊。就即係令到呢個叫本地媒體啊冇啖好食咁樣啦。咁啊，其實你兩個點睇呢單嘢？呢單嘢我自己就覺得好好笑啦。即係你本地嘢唔夠人鏈，咁又冇人用咁樣，咁你係咁噶啦。咁你夠唔夠料砌翻個？ 唔係，因為我有 friend 係做廣告嗰啲嘅， 係啊， 即係我 friend 係幫人。即係佢做啲車廣告嗰啲嘅，咁咧佢都話咧，而家咧啲人落廣告咧，通常都唔會喺澳洲啲報紙度落嘅，多數都係落 Facebook 啊，落 LinkedIn 啊，個 LinkedIn 嗰個係幾平幾低喎。 你嗱，同埋幾？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個 friend 做咩車廣告，同埋喺係咪真係喺 Fairfax 嗰啲咩，或者即係嗰啲 magazine 度做廣告定做車廣告？即係你啲 Sydney Morning Herald 有 Drive section 噶嘛，同埋你有幾澳洲有幾本？ 佢有去過唔同地方賣廣告嘅，佢試過喺嗰啲 carsales.com 啊，試過真係喺 Telegraph 啊啲賣嘅。 即係你個 friend 傾起咧， 你個 friend 都係唔夠 social media 嗰啲。 但係佢係賣 dealership 嘅廣告啊，賣 brand 嘅廣告啊，定係賣啲？ dealership。 新车定二手车？ 帮人哋卖广告嘅系啊。 新车定二手车 啊？新车、二手车都有嘅，帮啲 dealership 卖广告。 O K。 佢做 marketing 嗰啲嘅系啦，咁帮人哋卖广告，跟住佢都话而家个 trend 都系 social media 咯，系啊。佢话反而喺 LinkedIn 咧，仲多回响个多喺嗰啲传统嗰啲媒体啊，咩 Telegraph、SMH 嗰啲咯。 唔系，你都讲得啱嘅，因为咧，你知我中意试唔同嘅车噶嘛。咁好多時咧，我見到咧，即係譬如啲 dealer 咧喺 Facebook 度就話，哦，今個月就係咩 test drive 啲咩月，咁你可以 unlimited KM test， 所以我寧願喺嗰度咁樣入個 inquiry 入去咯，係啦， 係啊，係啊，佢都係喺嗰度有賣廣告啊，係啊，即係喺佢 Facebook 啊，喺 LinkedIn 啦、啊、，LinkedIn 咧、啊，即係揾工嗰個網頁咧，係啊。 咁其实即系， 因为佢话啲人有啲人揾工都要买车噶嘛， 唔系咁你上得 LinkedIn 咧，你多数咧，即系咧你嘅，即系你识用电脑同埋你嘅知识水平咧，就应该即系理论上就应该高少少嘅，系啦， 系 啊，即系你都始终系即系你都会将自己啲嘢抌出嚟，咁就即系叫做系咯，即系叫做比较。 同埋嗰個可能係個 age group 嘅問題，因為你通常揾工嗰啲年紀咧，都係換車年紀嘛，係咪先？ 係咯，即係你消 玩車年紀嘛，係啊，即係 消費力都好少少咁樣。 係啦，即係佢啱啱係嗰個年紀嗰啲人咯，佢話，即係如果你 Facebook 咧就都 OK 嘅，但係 Facebook 咧就個賣廣告價錢會貴啲咯，佢話，因為 Facebook 已經 establish 咗咁耐啦嘛。同埋佢真係幾要睇你點擺㗎嘛啲廣告。 咁同埋 Facebook 你知唔知佢有唔同價錢㗎係啊。 同埋你知 Facebook 呢你賣廣告呢你冇得斷尾㗎嘛你知。 你係不斷咁 recurring 嘅，即係除非你走去 stop 咗佢咧。 哦，你可以 subscribe 咧，要幾耐嘅？可以半年，可以一年嘅。佢話 係啊， 價錢會同係啊， 係啊，咁就即係 佢好舊嘅 Facebook 唔俾你 one off 嘅，佢係有個 subscription 嘅。係啊，係啊，即係 貴嘅 係啊，所以你不斷係要即係呢個叫做 perpetual 咁樣做咯。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唔同 LinkedIn 嗰啲咧，你可以 one off 我净系俾一两个月咁样唔得都得噶嘛，但系 Facebook 唔得噶。 咁就即系我就觉得 ACCC 系多鸠鱼啦，即系 白痴啦！你就算你冇 Facebook 啊，第二啲媒体啊一样，你 Instagram 都得嘅啫，系咪先戆居嘅咯？ 唔系你旧世界嗰套都即系你保护主义旧世界嗰套咧，就真系已经 work 噶啦，即系关于呢啲咁嘅嘢。 系咯 ，ACC 其实 ACCC 嗰个机构都要改例咯，我觉得咁样。 改咩例咧？ 即系佢唔可以用以前嘅方法嚟睇而家个世界咯。 咁澳真嗰个问题。咁好多咁其实如果即系其实你大部分 Aussie 都系咁嘅，如果唔系都唔会有呢个叫做即系 Harvey Norman 啊 JB 啲咁嘅嘢嘅出现啦，即系 Amazon 入嚟班友都唔会手腾脚震啦，根本就因为佢哋搞唔掂。所以就要咁樣，你其實今日都係嘅。今日 Australian Conservative 啊，即係 Cory Bernardi 啊，都話澳洲應該 scrap 咗呢個 luxury car tax 啦，同埋呢個叫做import car tax 啦，因為澳洲你而家已經係冇咗 car industry 噶啦嘛，係咪先？ 我都戇居嘅真係。 所以冇話其實做，即係已經係即係好多澳洲嗰啲乜嘢其實不合時宜，即係你我哋成日講嘅呢個叫做penalty rate 嗰啲都不合時宜啦。你澳洲又要话自己系呢个亚太区国家，又要话即系自己同你同新加坡啊、日本啊、马来西亚、啊、印尼啊嗰啲 compete 咁样，但系即系你一讲做生意，你仲咁 backwards， 咁其实 喂唔紧要噶、哦，即系好似我啲朋友咁咧，自己做生意咧，佢哋知唔知原来背后嗰啲 back office 咧，佢哋自己因为 small business 咧，因为政府搞到啲例咁麻烦咧，佢哋好多嘢都 outsource 晒出嚟。譬如做 graphic design 咧，我听个朋友讲咧，如果你澳洲请条友要成千几蚊一个 week 啊嘛，咁佢请条宾仔咧都系二百几蚊一个 week 啫。 你全部唔系全部 喺菲律宾啊嘛吓，嗰条友。 你好多你好多，譬如你话啲咁嘅 startup 嗰啲嘢，好多都系有条 team 喺马尼拉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哋唔使 physical 喺埋拉，佢而家好多公司咧做 portal 嘅，你知唔知？ 咩 portal 啊？ 即系譬如你要揾呢啲人，佢帮你 source 就系譬如我要 graphic design， 佢咪喺 overseas 揾条友，我要 accountant， 佢可以喺印度帮佢请咁咯。 哦，唔系你譬如你讲紧 expert 360嗰啲嘛，系咯，即系你澳洲、你个 Sydney startup 嚟噶嘛，即系你要啲咩 job 嘅话，咁咪 deliver 俾你咯。咁你其实你就算你加拿大都系啦，加拿大有啲公司系即系譬如。你知好多時，譬如你話出版啊嗰啲嘢，佢要 stock photo 噶嘛，係咪先？你 stock photo 嗰啲咪即係 shutter stock 咪係咁樣咯。而家有樣嘢叫 Insta。因為我 friend 話佢唔係唔想請澳洲人啊，但係佢即係 small business 咧，即係請唔起啩。係啊係啊，同埋嗰啲啱啱 start 嗰啲咧，根本冇咁多 resource 啊嘛。 如果唔係就要自己做咪係啦，自己做咪又冇時間。 係啦。咁佢要攞生意冇时间，咁你呢啲临审嘢搵人做，譬如 account 嗰啲嘅要搵人做。澳洲请条友 accountant 都四五百蚊一个 week 最平嘅话，搵条阿星咧，佢嗰啲公司帮佢搵条阿星都系90蚊啫嘛，佢一个礼拜。 系咯，咁啊，即系咁咪即系讲到尾个结局咪就系、是、高端嘢，澳洲个 turnover 又唔够人请，所以咪得翻啲低端嘢做咯。咩低端嘢又唔夠 曬？問題係你啲高端嘢 outsource 曬，呢個好大問題。政府又你 protect 嗰個 protect， 因為啲嘢太貴啊嘛， 佢又唔係 protect 呢啲嘢係啊。 你啲嘢太貴啊嘛，咁咪即係 所以美國咪醒目咯，佢減税令到呢樣嘢比較 competitive 啲咯。 係啊，即係令到啲公司可以即係可以肯回翻錢翻嚟喺本地 invest。 唔系啊，港居所以澳洲咪白痴咯， 所以等收皮噶。咁啊，简乐夫有冇补充啊？呢个 topic 你冇出过声。 哦，唔系，我正话都谂起就同你之前倾开就话，澳洲嗰啲工嘅数量可能系表面上冇少到啦，其实系由中高端转咗去下，即系低端嗰啲工作嚟噶嘛。个数量可能系冇少有多添，即系可能你以前系一个叫做请个技术有技术嘅人，或者请啲管理嘅人。但系呢啲 job 嘅数量系少咗嘅，但系嗰啲可能净系落手落脚啊，即系啱啱讲起就话 Amazon 嚟到开啦，咁可能请仓务员都请几千人噶嘛，要系嘛？ 咁你呢啲工嘅職位又多咗啊！咁但係你成變咗係全部嗰啲咪咗即係向下游咯，即係嗰個。 喂，講起呢樣下游咧，我個朋友咧舊年俾人炒咗嘛。Last year 咧，佢本來做 IT 噶，佢賺成700万噶，跟住個公司請咗個4-5-7之後剁咗佢啊，跟住佢最近揾到工咧做 pest control。 但系佢 可能仲好揾喎， 佢嘅人工低咗。 佢想唔想 retrain 自己 啊？ 佢想唔想 retrain 自己？ 我唔知佢点样人介绍佢入行咯，即系佢识人先至揾到呢份工，跟住人工系低一截噶。但系佢揾咗成年都冇 full time， 佢咩食饭大佬？ 唔系我即系我发觉就系咁啊，即系而家澳洲系个趋势咁，所以政府公布嗰个咩失业率啦，嗰啲有几多又增加咗几多个工出嚟啊？嗰啲数字咧系即系你系要睇埋背后有啲嘢嘅，即系其实澳洲中高中端同即系中级同高级嗰啲工作咧个量系少咗嘅， 少咗好多啦。 即系啊，即系话你话哦，搵以前搵十几万一年，年薪十零。系你作可能你而家哇真系搵等个年都未搵到，哇你可能有啲作可能即系50,000啊嗰啲，仲要但50,000你未必做到嘅，嗰啲可能系低端嘢，可能你要可能要体力劳动或者成或者即系譬如仓务咁样吓，你真系未必做到啊，你肯做嘅时未必做到嘅。 唔系同埋你讲低端嗰啲嘢咧，你唔好唔记得咧，仲有好多人同你争嗰啲工啊，好多都系低端嘅碌咗落嚟。 同埋嗰啲咩咧？嗰啲即系咩啊？系啊，即系变咗嗰啲工，嗰啲咁嘅工 作。我听过咧，唔知系真定假啦。嗱，譬如你份去 Amazon 大公司可能就唔会，譬如啲中小企嗰啲咧，譬如你出份咁嘅低端工啦，即系可能 Sydney 好啲。譬如你喺嗰啲 Queensland 嗰啲咧，话有啲 case 就系嗰啲新移民同人哋斗平咯。 哦，呢样嘢好耐噶啦 ，Sydney 都系噶，即系有啲系啲即系啱啱即系读完书有得做一两年嗰啲，咪走去。抢晒你啲即系低端工咯，咁你做咗几年都兜咗出嚟嗰啲，系咪冇嘢做咁样咯？咁嗰班友系即系冇所谓噶嘛，所以其实即系可能简诺夫都有知道啦。譬如即系我哋做 software 嗰啲，做 IT 嗰啲，咪俾成班阿叉贱物斗穷人咯。嗰班友系有身份噶，但系嗰班友咪即系可能譬如即系水，即系你平一撅都接，咁咪玩残啲 local 咯，系咪先？ 系啊，而家即系佢唔系啊，而家咁啊，前两年开始，前几年开始已经系咁嘅，系 咁啊，自己玩死自己啦。咁啊， 美国会唔会咁嘅情况咧？其实美国喺加拿大， 嗱，佢改 H1B 之后咧，嗰班友咧就即系唔可以，即系总之佢新嘅 H1B 佢基本上佢系睇埋你成个 market 嘅人工噶嘛，所以你就即系唔可以勾掉入去咯，已经系。加拿大系啊，加拿大系好多啲，即系好多阿叉啊、东欧佬啊嗰啲嚟，即系贱造咯，系啦，咁咪抢低晒成个人工咯，咁咪本地人啊、唐人嗰啲咪搵唔到工咯，系啊，咁啊，点啊？你系咪想讲 auction 啊？最尾得翻，我哋得翻7分钟到。 喂，今日 auction 得翻62%，我点睇啊？你觉得下个礼拜有冇可能低过60啊？ 上个礼拜系咪65度啊？ 65度啊！ 65-67咁上下，仲有系咁，唔系你而家佢呢一两个礼拜跌系正常嘅，我估系应该，因为而家系临近圣诞啊嘛。 嗯哼， 啊，你买都应该会两行啲嘅， 都立啲啦。咁 我睇到好多卖唔出都系 unit， 真系大部分都 unit。 呢个不嬲都讲咗系嗰啲重灾区啦，阿柏文 unit 嗰啲系死先噶啦。同埋，我覺得最主要睇翻係咩咯？一二，即係放完呢個聖誕節翻嚟之後，頭嗰一季嗰、那個即係嗰個情況咯，就可以奠定佢其實係已經係到咗頂，係向下，已經話仲有得上啊！ 喂，咁睇嚟強國嗰個控制錢流都有關係喎，咁講啊？ 絕對有關係啊！我講俾你聽，有個 friend 前兩日同我講開咧，即係佢有個 friend 係買樓啦，喺 Epping 嗰啲唐人區度啦，咁啊都買到嘅。 有 Epping， 係漢林，係漢林。 啊，咁佢又講，佢好即係同我傾開偈咁樣，佢又即係嗰都係賣，都係賣俾個唐，即係嗰啲唐人，即係話大陸人啦，應該係講大陸。咁但係咧，佢話好，佢話，喂，佢嗰個 terms 好怪嘅，話要 六個月嘅交吉期嘅。啊，你話點解六個月交期呢？原來佢話嗰個大陸佬同佢講呢，就係話佢調唔到啲錢過嚟短期，所以通常一個月㗎嘛交吉係嘛，即係嗰個成交啊，即係 頂多兩個月啦，俾多你兩個月啦，係咯， 正路啊，當無一個月啦，個零月咁啊，當無就咁，大概要六個月，咁但係嗰個人啊，照都冇所謂啦，照買啊，因為可能佢個市近來立咗，佢驚賣唔到嘛，咁咪照賣俾你啦，收大訂話都唔收大訂話，即係塔訂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話佢要六個月，個原因就係話即係話佢短期調唔到錢過嚟咁樣咯。咁我覺得可能其實咧嗰條友咧根本即係佢唔係冇錢啊，而係啲錢真係鎖咗喺大陸出唔到嚟， 擲住啲錢。 係啦，咁佢就佢可能有十零廿萬咁啊，落嗰個訂先啦，十零廿萬咁啊，落咗個訂，咁就嗰六個月之後先慢慢睇下揾方法 嚇出嚟好，嚇出嚟啦，係咯。 係啊，點解出嚟好啦？如果出唔到嚟個人， 喂 ，Hurstville 兩間屋 pass in 喎 ，Hurstville Grove 啊 withdraw 要得一間屋放一間 withdraw 喎，好正。 我諗啲強哥真係出錢有問題，你睇啲強唐區咧，好多都買唔出啲屋。正常嗰啲屋会扫晒噶嘛，俾唐人。 嗱 ，Janelli 啦 ，Janelli 即系都系你个头啦 ，Janelli 三间屋两间 pass in 一间 withdrawn 喎。 嗰啲就冇得讲，我讲唐区嗰啲啊，你睇 Burwood 嗰啲咧，你个指标啊，我觉得。睇 Burwood。 同埋几个月前咧，你系银行呢度啲四大银行完全唔会借俾海外嗰啲啊嘛，即系用开入息证明都借俾你噶嘛，即系由我谂由。由嗰阵开始咧，嗰班友咧就系、是，即系以前咧可能佢托唔到水，咪同银行借咯，求其伪造张证明身家，证明有身家嘅收入，咁啊你要银行借俾佢，咁咪顶住慢慢出钱咯。但系而家唔得啊嘛，而家要喺嗰边出嚟，咁短时间可能佢真系出唔到咁多钱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而家佢真系有啲落咗订嘅，真系可能佢系到时系真系攞唔到钱出嚟买。 喂，同埋我真系想睇嗰啲 off the plan 出年咧点样 settle 咯，真系。 嗰啲先大镬喎！你话如果你现楼嗰啲冇乜事啊，你卖唔到都卖唔到，咪等咯，等下个喂嗰啲楼花嗰啲先大镬喎！即系嗰啲 系啊，同埋而家我睇之前有睇有啲发展商自己借翻俾嗰啲，即系可能高息咁借翻俾嗰啲买家嘛。但系问题系而家可能政府都要管制呢啲喎，所以都可能有问题喎。 所以我咪话出年 即系银行借啊嘛，咁个发展商咪自己借咯。但系而家政府想管制嘛。 咁所以出年第一二季，所以我同你讲话出年第一二季见到个真章咧，就系话，因为出年第一二季咧会好多 apartment 就会落成噶啦。嗰阵时即系对成个市场咧，突然间个量啊多咗，但系咧买嘅人咧就我唔话佢冇钱买或者系咩，而系话佢钱出唔到嚟，根本就买唔到。咁到时咧就会 即系淘唔到嗰啲楼系， 即系 吓 set 淘唔到咪搞 set 淘唔到咪贱价怼出嚟都斗，会唔会点啊？你一定要你到时你一定要咩噶？你发展商嘅一定要卖咗佢噶，要找数。 系啦，大佬佢都要找佢自己条数啊。 系啊，佢梗系嗱声甩水走啦，仲乜浪嘢咩？咁但系即系你如果个情况冇改善，或者成个即系资金或者买。喺家嗰度少咗咁多嘅啫，尤其是你知 apartment 嗰啲客多就係強迫客多噶啦， 係咯，喂，咁有啲起緊嗰啲會撲唔到水啊？咁出年 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嘅，因為嗰啲借錢咧就你起一期嘅就俾一期你噶嘛，你留花賣曬佢就得噶啦，最緊要留花賣曬。但係問題就係你最後嗰期你俾錢嗰時候，即係收客點啊？即系留花去收钱嗰阵时候，嗰时收唔到钱系大镬啊嘛！ 系咯，好而家好多唔收 10% 噶嘛，好多譬如收 5% 2% 都照杀咗你先噶嘛。但系银行系要你收 10% 先当你卖咗噶嘛，所以都好大镬噶。 哦， 譬如嗰条友俾咗 5%， 佢另外嗰 5% 唔俾，咁点算啊？ 咁咪点算咯？咪咩咯？烂尾咯！ 而家系烂抢到好多都以前系。10% 先肯制噶嘛，大多睇咗大陸人買嘛，搶噶嘛。而家唔係喎，嗰啲發展商係你俾幾多 percent 佢都殺咗你先喎。 喂，而家咩喎？ 係啊， 而家咧我睇到啦 ，Cherry Book 啊 ，Kellyville 嗰啲全部冇人買喎，全部清唔到喎。 你講 house and unit 先 ，house and unit 清 点解全部清唔到啊？ 即系佢 list 出嚟 一单都冇成交， 一单都成交唔到啊 ！Cherry Book 同埋 Kelly 度。 我咪 Kelly 不嬲，我都话如果死啊，佢重灾区先嘅嗰啲。 喂，其实嗰边个 council 有冇改例？因为我知道有啲 council 咧，俾人 complain 得多咧，而家唔敢乱咁批嗰啲 development 啊。 哇，嗰啲分地嗰啲啊嘛，系咪？ 系啊 ，development 唔敢乱咁批啦。你嗰度啊，即系咩 Kelly 嗰边有冇咁嘅事？ 我又唔知道，但我知道我所知间接知道就系又系 Epping， 又系 Epping， 又系有条强国佬。我唔知年几两年前咧就买咗间屋啦，就个好搭地好大嘅，谂住即系分出去啦，点啊租咁啊？未佢就落咗个 plan， 即系落咗个 plan 啦。咁但系佢有佢间屋有时间噶嘛？即系你唔系话你一批嚟噶嘛？ 五年嘅啫嘛，通常DA 系五年嘅啫吓。 喂，即系佢话，哇！即系我意思话，佢就算批你都有个时间。咁嗰段时间佢系租咗俾我个 friend， 租咗俾我个 friend 系即系租一年咁样。咁啊，即系预算佢租完之后就唔续约俾佢，然后就即系如果卡咗批咗，咪可以分得俾出嚟起两间买嘅咯咁样。点知而家佢后屘赶，即系佢到期就唔续租俾我个 friend 啊，就即系叫佢走咗啦。咁跟住咧，我 friend 话俾听咧，佢而家佢嗰个 friend 咧，佢唔批佢啊嘛，唔俾佢分， 系啊，随时可以改噶。 咁佢讲完之后 有 case 咧，咁卖嗰阵时咧，条友即系好多好兴噶嘛，卖埋个 D A 噶嘛， 系啊， 咁有啲强国傻仔唔知买咗啦，跟住点知买完之后冇几耐个 D A 到期 啦，啲友仔唔知噶嘛， 咁啊，跟住咧，跟住到你再入 D A 嗰阵咧，佢唔批翻原来个职俾你咯， 佢有权唔批噶， 系啊，咁啲人。买嗰啲傻噶嘛？ 嗱呢个呢呢个， 所以有个 risk 嘅，所以嗰阵时嗰啲有你一窝蜂咧买啲地翻，因为啲比较大嘅地咧，尤其是嗰啲 Epping 啊嗰啲地区咧、台区咧，跟住分即系谂住一间一即系原本有间屋咧，但系大地佢怼冧嗰间 咁样 啊，或者唔摊 house， 你唔起摊 house， 你可能系搣开两块地分咗出嚟啊。即系分一地，你咪起两间，变咗我啲搬嚟买一间屋，一块大地变咗两间细地，两间屋咁咪有赚咯，系嘛？ 拆地咁样咯，系咯。 但系有啲人做，有啲人做唔到啦。咁其实有即系个风险喺度咯。咁啊，而家佢喊啊，买咗间好旧嘅、好残嘅屋，咁咧比较大嘅地，但系分唔出嚟又唔值嗰个价钱噶嘛。 起 Granny Flat 咯，冇紧要噶。佢喺波兰，佢一间打一间细。其实咧有啲友咧， 咁但系 间 Granny Flat 系同自己间屋一样大噶。即系佢拆开两个嚟，你 后佢叫做 Granny Flat， 不过是一间后屋嚟。 系啊，佢间直头唔俾起间屋啊，因为咧你要即系你间屋得嗰度冇独立水咯，冇独立水咯，因为佢系水个问题啊。佢话如果你排多咗个多咗喺度排多咗加排水咧，唔系排水之后咧，咁嗰啲水去到去即系佢个高咗落去到咧，就会影响下低嗰条渠。 即系摆明玩镬你。 唔知道啊，今日唉， 咁啊， 所以我觉得呢啲 house， 你讲得啱 ，house 咧始终咧，即系咁落去咧，啲 council 俾人揼两揼，你加上大选咧，又唔敢继续选 council 啊嘛，咁， 喂，其实好离谱噶，而家嗰啲即系冇晒嗰啲，即系你本来依我哋即系嚟嗰时呢啲屋咧系屋嚟噶嘛，即系啲地都唔会细噶嘛，一越起越细，话冇晒嗰啲咁嘅屋，起间嗰啲 apartment。即周围系屋，突然间零点得个 apartment 嗰啲不欢安 嗰味道。咪人哋 apartment 望晒你个 backyard 咯，好多都系咁噶啦。 喂，就好核突添啊！成个市容，你对成个地区咁，你好零啲有座嘢，佢又唔高又唔低咁样喺度顶位住咁样啊嘛。 你望住你又冇晒 privacy 喎，你间屋。 系，即系如果你成个区都系嗰啲咁嘅 high rise 咯，咁就 OK， 咁冇问题。但系你而家唔系喎，你而家我哋嗰啲 suburb 嗰啲地方。好多都是一层两层的屋，你又批一个五六层的 出嚟。阿简诺夫有冇去 North 嗰边咧？可能阿二世祖嗰次嘅 North 好多系咁噶嘛，好鬼核突噶嘛。隔篱两间屋中间，隔篱有栋 high rise 睇晒你咁噶嘛。 唔系 Willowby 咁样咯，即系 系啊，好多呢啲噶。 即系石 Willowby 啊， 石 都系咁啦，系啊。 即系成，即系你知我哋 North 咧系仲系行后巷咁样噶嘛，系咯。 咁咪后巷突然之间有等高嘅嘢咁样，黐线！ 好核突，跟住隔篱有 house 咁样睇鬼晒你，系啊，好核突，我觉得。如果你有 pool swimming pool， 你都唔知道游唔游水好啫。 即系嗱，即系咧 apartment 嚟讲咧，你系等于即系住啲车房，但系咧住 house 嗰啲又冇人，因为俾人夹住。 系啦。 咁啊，就系大顶落。 因为 North 嗰啲特别大碌噶，佢嗰啲，可能我谂，如果你系想喺 Uni 啊、Castle Hill 个 Balcony 嗰啲都冇咁离谱。哇，黐线 North 嗰啲系十层以上噶好多。 唔系 North， 唔系Chatswood 嗰啲咪五六层咁样咯，望住你一两层咁样咯，即系你啲旧崩嘅楼俾啲咩望住晒咁样， 系啊，好核突。 都超市。 咪之前咪有啲Linfield 咪有啲阿婆包草嘅，喺 station 隔篱咪有啲好高咁望住晒佢哋嘅。 七层啊，嗰啲我睇过啊。 系咯，围住佢哋啊嘛。 哇 ，Pimble 正喎 ，Pimble 有六间屋，三间 sold at auction， 跟住之后就。 不过 Pimble 啲地大啊嘛。 三一间 pass in， 两间 withdrawn， 系啦。不过。系啦，但系呢间话呢间烂屋都卖咗101万，即系跌咗啦。之前烂屋都卖咩噶嘛，卖成百五六万噶嘛，咪即系。 唔系而家个价系未跌住嘅，即系通常你都要牛咗一两季啦先睇到嘅，所以我都系 加息 咯。 你睇下加唔加息？喂，如果加息就扑街啦，应该。 喂，加，我觉得加硬噶啦，即系应该系嘛，因为佢都好似听放一风嘅啫，大佬。 加息啊，梗噶啦。 你嘅 Royal Commission 是一定加的，因为你政府收钱嘛，要。 总之就是一加息就很多，即是那个问题现在未见得到，因为其实都是一个息低嘛，你一加息其实影响都很大的，你不要看那个半厘啊，四分一厘啊，那个整个 trend 就扭转了。 咁啊，够钟啊，不讲，即是下个礼拜再讲，系咯。 OK， 好。 好，多谢各位收听，好啦，拜拜。 好，拜 拜。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毓民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